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产生了个有点荒诞的猜想，这疑惑他暂且按下，在床边坐下，跟着023擦拭的动作查看089的伤口。新的数据补全了伤处，但根据补全的记录可知，对方是个右撇子，且看伤口走势是自下而上的，可以判断袭击者跟089身高相差不多，只略高一些。061和自己印象里的数据进行了比照，纪作山是右撇子没错，但自从转化为阿尔法后，身高已经匀称拔高至1米9。至于展燕朝身高倒是和089不相上下，然而他常用的进攻方式是左手的光鞭。思及此，061无奈摇头，果真是想太多了吧。023替他擦过伤口就去厨房做饭了。按理说系统并没有进食的需要，但是他们都是由人而来的，总改不掉一些旧有的习惯，受伤时总想着要吃点好的，仿佛热的食物流进肚里，伤才能好得更快。023的厨艺意外的不坏，只是平时沉迷游戏懒得动弹，系着围裙做饭时倒是一板一眼认真的很。他在菜板边多多的切菜，089从后面认真望着他系在腰后的围裙结，而061转头看向他的床头，那里放着两个拿红丝线编着的平安结，其中一个已经编好，另一个才编了一半。注意到他在看什么，089拿起那个编好的平安结。 我最近运气太坏了，正考虑做个护身符，23还笑我迷信，没运就上头了。喏，这是23刚做的，怎么样，好看吧？ 089把平安结放到他的怀里。 送你了。 061试图拒绝。 这是他给你编的，算是他的心意。 089有伤在身，他不好推脱得太狠，而089动作又格外坚决。089把平安结放入061的上衣口袋，又在上面轻轻拍了两掌。 拿好，这可是父亲的一片苦心啊。 061索性收下了，并打算自己下载一个编织教程学一学，下次做一个新的给089。089往身后软垫上一靠。 任务出问题了吧？ 089屈起一条腿，挑眉看着061。 你这回不着急走，是有事情找我？ 061便说了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遭遇。受保密系统所限，他不说出自己的秘密身份，因此他只是单纯的陈述自己遇到了什么，着重提到了攻略对象配备了系统，他可能会有些麻烦。起初089听得很漫不经心，但渐渐他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原本有些轻佻的眉眼也沉了下来。讲完后，061平平淡淡地做了个总结陈词。 就是这样。 明白了。 不过你现在身体不好，我说工作怕是打扰你休息了。 是啊，爸爸只好用精神祝你一切顺利了。 厨房里的023把他们的话尽收耳底，但听来听去他们只是在讨论工作，便没往心里去。061的确是有事来找089，但089的身体情况摆在这里，怕是不能做些什么了。也罢，他自己来吧，这样也不会拖累人。 零二三的饭筷做好了，捧着三副碗筷出来摆好，零六一却起了身准备告辞。零二三诧异的， 不吃一口，我做了你的。 不了，我待了很久，怕他有事找我。 他指的是谁，在场三人心知肚明。 你来了有一小时没有？ 零六一也有些惊讶，确认了一下时间。 才一小时？ 确认过时间，零六一仍抱歉道：“ 我还是回去吧，有点不放心。” 零二三翻了个白眼：“ 去去去去你的！娶了媳妇忘了……” 娘子还没出口，他的脸就黑了。在零八九放肆大笑前，零二三便一筷子遥遥指了回去：“ 你给我憋住！敢笑一声，我一筷子戳死你！” 零八九马上捂嘴。 什么笑啊，哪里好笑啊，我可没笑啊。 零二三气鼓鼓地收起一副碗筷，转身回了厨房。望着他的背影，零八九欣慰无比，小声对零六一道： 真懂事儿，我好久没和他两个人好好吃顿家常饭了。 零六一自是会意，他笑道： 你好好的，不用担心我这边，我能解决。要是事情解决了，我回来给你报个平安。 零八九歪了歪头，话里有话地问： 你有事儿为什么总是想着找我呢？ 零六一想了想，发现一时间竟想不出答案。零八九是他认识的所有系统中最跳脱、最不寻常理的，但他偏偏有种奇异的认知，零八九是一个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依靠的人。零六一给出了答案： 直觉吧。 零八九一副很满意的样子，挥一挥手，把胸前的被子往上拉了拉。 好了，你回去吧。 门关上了。零八九坐了这么久，身体略感乏累，便合着被子躺下了。他单指抚过眼尾的泪痣，眼睛微微闭着，像是在想事情。他不知是在对谁说话，欲带笑意。 那我可不能让你失望了。 时近午夜，苏云前来禀告赤云子，说二师兄醒了。赤云子一掷书卷，半字未语。拂袖前往监禁堂，并告知苏云不要跟来。苏云哪里见过如此盛怒的师父呀，根本就不敢跟上。一听赤云子如是嘱咐，简直如获救赎，连声称是。赤云子赶至监禁堂时，燕京华已经歪歪斜斜地跪在那里了，鼻青脸肿，口唇淤血，看得赤云子心头火起，上去便是一脚： 哼，逆徒！ 燕京华在心里骂了一百句娘，爬起来跪好时，出口仍是恭敬： 师父。 他低着头，动也不动，一副任君惩处的模样，反倒消了些赤云子的怒意。 你好大的胆子！我静虚峰何时出过此等不尊师长、恣意妄为的恶事？你说，我倒要听听你如何辩解。 燕京华想要把身体跪直，但满身的淤伤让他直起腰时痛楚难当地咧了咧嘴，声音里甚至带了几分哭腔： 师父，弟子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，听凭师父处置就是。 嗯。 赤云子稍稳心神： 前因后果详细说来。 燕京华偏过脸去，他是任性青年的长相，看上去心机并不深，还会给人一种孩子气十足的错觉。 弟子无话可说。 赤云子慢踱至上位，正袍坐下： 你这般语焉不详，不就是引我发问？说。 燕京华深吸一口气，像是鼓足了勇气，但是他一字未发，先是两滴眼泪落了下来。情势实在危急啊，他走了一步昏招，现在一棋下错就是满盘皆输啊。他趁着刚才昏厥的光景，把剧本已经编了个大概。 而现在求生欲让他演技爆棚。看到徒儿落泪，赤云子诧异道： 你。 燕京华忍着周身剧痛，连扣三记响头： 师父，都是弟子的错，弟子不该带段书觉回山。